你要去买翻对运动鞋啊！ 欢迎啊！你系着几多号鞋噶？ 篮球鞋嘅作用系将你跳起之后落地嘅冲击力减轻嘅，始终都系最多嘅篮球鞋先似一个篮球员嘅。 嚟 TMC 篮球用品专门店，九龙油麻地弥敦道530号，现时点商场2楼241号铺，好多球衣同运动用品 ，Regency 会员独享9折优惠。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藍天雪地 Thomas 阿謙夏薩特， 大家好。咁啊，嚟到呢個藍天雪地呢一個叫做猛將傳啊，咁啊今日好開心咁啦，阿里山嘅代表柴灣神射手阿謙。 是啊，我回嚟啦，你哋冇得亂咁講嘢啦。 終於回嚟啦，拍手先。 耶、yeah! 你阿石你真係，你而家拍手，你上一集講啲咩你 哎呀我唔記得咗。 抽咗好多嘢喎、啊、你。 我唔記得咗，唔好意思。 聽講你上個禮拜唔喺度，我唔知喺次啱啱有一次聽人講，我好似一晚裏面入咗20球3分。 咩啫黐線，我根本就係要返工要做嘢忙。咁啊俾你哋又話講咩又咩三分又咩溝女咁真係啊亂嚟嘅你班友。 喂其實咁樣因為要咁樣先可以帶得到你即係唔係 即係逼到我返嚟。 溝女咁要小心啲，因為驚你愛知要啲 magic 咁啊！ 唔係連續入咗廿球咩？ 唔係你哋真係， 唔係做咗。 好啊，翻嚟啦！今集我哋有咩人喺度啊？ 集當然有你啦，今日有阿謙啦，咁啊有啊上一集仍然有阿石仔啦， 我哋特別嘉賓啦，阿石啦， 有阿文喺度啦， 文哥啦。 咁啊今日其實啱啊，有啊，即係今日我哋帶出你呢個人咧，咁啊同阿石仔有關係嘅。咁啊如果大家有聽眾有聽嘅話咧，咁啊 石仔係咩代表啊？咩州嘅代表啊？ 州啊，呢、這個 Pennsylvania 唔係呢個猶他州， 猶他州就同我哋今日講嘅代誒呢個猛將傳， 係猛將傳嘅呢個主角啊。咁啊，呢一個主角咧，咁啊，其實我哋一唔可以個單一吉緊嘅，因為佢永遠出現都係另一個人名加埋一齊嘅， 即係好似諗起阿 Sa 就要諗起阿嬌咁樣， 係啦 ，Sa 嬌咁樣。 馬寶 咁啊，呢個人咧就 NBA 咧就保留咗，即係退咗休㗎啦。咁、但係佢保留咗兩個嘅全聯盟啊，至今 Number One 嘅呢個嘅記錄啊。咁啊，石仔介紹一下啦。咁啊，呢個係邊個先啦？ 呢、這個就係 John Stockton， 係啦，咁啊，佢效力咗呢、這個，即係嗱，啲人有幾中意嗱，今日你其實你可以講嘢啦，今日就， 你梗係可以講嘢啦，你叫我上嚟俾我講嘢啊， 因為上一集你冇阿里山，咁啊，今日因為咧，其實咧，你哋兩個幾啱嘅，咁啊，印第安納流馬。你鍾意邊個？ 我鍾意 Reggie Miller， 咁點呢？ 咁 Reggie Miller， 咁啊石仔又鍾意呢個猶他爵士嘅 Stockton， 兩個係好有共通點嘅。 係，都係輸咗俾佐敦囉。 係好慘嘅。 係啦最重要一樣嘢。 你都係想我帶出呢樣嘢啫。 我都唔想咁樣講㗎。 好正面。 我想我嚟帶出佢咩呀。 對真垃圾。 我諗到正面。 冷靜啲啦幾位。 你睇佢我唔係想咁講，你睇佢塊面。 我想講啲好正面俾大家睇嘛。你咪兩個呢 好失望。 夠忠心啊。 係 咁你嗱 Reggie Miller效力咗幾年啊？ 19年，錯冇記錯， 又係19年。 又係19年， 真係 John Stockton， 係啦，即 係即係呢啲忠臣，真係呢一代冇乜㗎啦， 冇啊，真係冇啊， 即係嗰啲咩辣 X 尖士嗰啲咧， 唉，算啦，你有冇做過一間公司19個月啦？ 19個月都冇，我做 freelance 有咩理由做19個月咧？ 我估你19日都冇啦 ，freelance 嚟㗎嘛。 如果同一個地方一隊球隊真係效力19年，唔好講話個年份啦，而係效力一個球隊嘅中心而唔離開，真係 唔容易㗎。尤其是係嚟到現今嘅體育世界咧，即係唔係淨係籃球，即係唔係話你球員中心啊？有時係球員中心，但係個球會啊 ，sorry， 即係你嘅實力可能衰退啦，又或者球隊嘅組合需要改組啦，即係有緣無份啊，簡直係。但係你話 哇，首先你个球员喺中心，你又配合到个球队需要你，你嘅能力可以令你屹立喺呢个球队十九年，真系唔系一件容易嘅事。 咁样就因为我可能呢十九年里面咧，阿史达顿就出现咗一个无懈可击嘅拍档。 系啦，嗰、那个拍档咧就冇阿斯托顿咁忠心， 冇办法，我俾佢走，我都俾佢走。 嗰啲叫晚捷不保，卡尔马龙啊， 即系永远咧 ，Stadler Malone 咧，我相信响到广播员咧，永远系交波咧， 一齐讲噶啦。 咁其实佢哋呢两个人咧，其实有另外一个嘅战术咧，系佢哋去发挥到呢个淋漓尽致嘅。 pick and roll 系啦， 即系啲人 嗱啲人嘅 pick and 嗱，对我呢个打篮球嘅人咧就好渣嘅啫，你知啦，我拍波都未识嘅， 系啊，你只识入樽啫嘛， 我知。想问下呢啲高手啦，呢个 高咩手？黐线， 台湾新闻 黐线， 其实 pick and roll 黐线 啊， 黐线咧， pick and roll 即系 pick and roll， 即系其实你挡完之后再切入咁样，系啦，即系等对手有一个叫做 空间出手， 空唔系即系点啊？你等对方即系本来你两个对两个，你系咪？一人孖一个咁啊嘛，咁但系喺个挡切里面咧就混淆咗对手嘅防守，咁然后咧负责挡嗰个咧就再切入入去，咁咧就形成咗可以好容易咁样可以喺呢个近距离得分啦。 咁我又想问一下啦，即系小知识，咁样 pick and roll 同埋 give and go 有乜分别啊？ Give and go 同 pick and roll 最主要喺个音节上咧就差唔多嘅。 因为咧我哋金钟时最叻咩咧？其实我都系想抽水咁讲啊，金钟时。因为金钟时最劲系咩咧 ？Win and gun 就 Win and gun 啦，系啦。 Win and gun 系咩咧？基本上就唔理后边咯。系咪先？ 冇错，即系跑 后车，总之就翻去。系啦，呢啲就咁啊，冇啊，讲翻啦，咁啊，即系讲个 Stockton 就 咁啊， 即系黐唔，即系好难，因为我哋猛将军一路以嚟都系讲一个噶嘛。咁但系嚟到 Stockton， 我哋即系开麦之前都话，喂，讲 Stockton 好难，净系讲 Stockton， 因为佢同马龙简直就系喂阿 sa 阿娇有两年都拆咗火啊，因为啲裸照事件咁。 好似足球小将咧，阿戴志伟同埋阿 麦泰莱， 唔系，但戴志伟同阿麦泰莱都有拆散过嘅时间噶嘛。但系卡尔马龙同阿 John Stockton， 你真系即系唔计啊，唔计马龙临尾晚捷不保嗰一年啦。咁即系 系啦， 同埋佢哋喺嗰个战术上互相依赖啊，嗰个组合，甚至球评家话：喂 ，pick and roll 做到咁系完美无瑕。咁即系用呢样嘢嚟形容。 最重要就系有佢哋两个，以我印象当中咧，犹他爵士系冇 miss 过呢个季后赛嘅。 系 啊，咁同埋最特别之处就系话，你而家咁讲啦，一带佢出嚟嘅时候，即系带啊，即系我介绍啊。John Stockton 出嚟嘅时候，两个联盟至今嘅纪录佢都好难会破得到啦。咁分别就系呢个嘅助攻啦，咁佢个数据应该都真系几难破啦。因为佢依家总助攻嘅次数就15806次，咁啊有一个就第二嘅，咁但系咧呢个第二嗰个咧已经走咗去做呢个教练啦，咁啊已经即系唔会再做球员身份啦。咁啊 Jason Kidd， 咁都同佢争杀3000个， 仲要第三嗰个 Mark Jackson 咧， 又系 而家又系勇士。同流马嘅朋友嚟嘅， 系啊，咁啊， 前流马嘅球员。 依家你话 都争几多啊？马杰逊同佢争几多？助攻 马杰逊啊，其实马杰逊得10000多。 咁我个小问题啦，嗰个叫现役助攻榜里面，即系唔计即系有啲追唔到啦。现役嘅最近可以追到阿斯托顿系边个咧？ 拿树啦， 拿树咁，但系都应该追唔到啦。拿树都就系退休啦。 唔系啊，唔关退唔退休事。依家我觉得拿树佢退边一队咧？咁啊，讲真嘅，你助攻我交个波俾你，你射入。先叫一次助攻，依家拿樹你交我筆俾高比，高比都未必球球入到啊嘛。 係一嚟啦，二嚟嗰個數字已經係多到你唔係一年兩年可以追，而拿樹喂呢個咩年紀啊？拿樹 咁啊，即係頭先講，即係上一集你咪講阿 Magic Johnson 嘅，咁其實 Magic Johnson 冇份講㗎，我俾人抽水啫上集。 你聽翻啦，抽得好過癮我哋都。 我知， 我哋唔想啊。 咁啊，因為 Magic Johnson 咧，咁其實佢原本咧都好高。即系阿 Min 响呢个得分排，即系 助攻排名榜， 重新排名榜都几高嘅。咁但系就内于啦，即系叫做一代新人胜旧人啊，长江后浪推前浪。 哇！你中文真系进步咗啊！你 进步咗几位死多， 劲咗好多。 咩补习嘅啫？你我介绍下大佬。 唔系龙少温教咁啊，唔系真系咧。咁佢头先讲嗰五个球员咧，咁啊叫做。过万个得分咯， 过万个助攻， 过万助攻， 助攻，唉，啲名词 最死啊，系啊，开始系，咁啊，除咗助攻之外，咁啊，阿史达顿仲 hold 住一个嘅纪录噶， 系啦，系咪印象咧？ 偷波 系啦，偷波咁啊，其实偷波系好难嘅喺个球场里边嚟讲，系啊，咁啊，因为你要其实好掌握到个球员，即系其实你一定要好贴身啦，即系或者你好掌握到个球场里边发生啲咩事，因为其实佢偷波真系你谂下呢一年个数据真系唔系话你想偷就偷噶嘛，系咪先？ 冇错、 哎，我完全体会到，我唔系想偷就偷咧，因为我成日偷唔到。 系咁啊！真系呢样个，我呢样嘢又系一个 偷波呢个数据，佢又抛离后面几多咧？ 抛离后面几多啊？呢、這个真系 700次， 700次啊！ 冇错， 系咁你要补一补。 嗰个系米高佐敦嚟，抛离米高佐敦700次。 佐敦系200，依家系咪佐敦米高佐敦系咪第二啊？ 佐敦系第二嘅 吓、啊，或者你补一补个数目啦，究竟系几多啊？而家史达顿系， 史达顿系3265次， 系。咁啊，阿米高佐敦就少佢700次， 少佢700次啊！ 咁米高佐敦唔使偷咁多啦，系咪先？ 都入咗波咯， 系啊， 使乜偷啫？ 唔使偷咁多啦，咁就 喂咁我想即系一路捻落去咯，讲啦。史托顿嘅职业生涯其实即系讲得咁样就即系连埋马龙噶啦，即系佢哋呢个组合最光辉系几时咧？ 最光辉咁啊，梗系96。唔係97、98 啦，又要提啲傷心事啊！即係其實講佢光輝，又要講佢其實最唔開心。 咁其實冇辦法嘅，即係你 喺神面前，所有人都要死啊！ 冇錯， 即係佐敦曾經何時咧？阿 George Karl 都講啦，即係 George Karl 嗰陣時西雅圖超音速啊嘛，咁西雅圖佢都帶領過西雅圖超音速入過呢個總決賽㗎嘛。係，咁佢對過佢之後，咁佢都講啦 ，You need to cut his heart out to win the championship。咁即係話你要將佐敦嗰個人嘅心態啊，要攞走佢，你先有機會贏到個總冠軍。 我以為佢要懟冧佢先有 心態。另一個就係話 你中文差，我英文比較差。 咁另一個我翻譯翻嚟嘅中文咧就係話，你要如果想攞 NBA 嘅總冠軍咧，你首先要打贏咗個總冠軍先攞到個總冠軍咯。即係英文就話You need to beat the champion to win the champion， 因為。好多人嘅 真理同廢話永遠係一線之差。 即係佢話，因為大家已經公認咗咧，即係公認咗呢個佐敦，米高佐敦嘅即係入到總決賽，我個嘅心態同埋佢嘅表現發揮係另一個境界。咁其實佐敦，我唔知喺呢個節目有冇講過。其實佐敦咧係有一個花，有另一個花名嗱 ，Air Jordan 個都識啦，呢個係個綽號啦。咁其實咧佐敦本人係有啲人俾我另一個花名叫 Mr. June 嘅。即係六月先生啊！ 哦，因為六月係打關鍵總決賽， 一嚟到總決賽咧 ，NBA 就屬於米高佐敦嘅舞台。而一打到總決賽，就永遠就令到好多人好難忘啊！因為佢係一個另一個境界，發揮嘅另一個境界嚟。 係，不如咁啦，其實今集我哋真係講馬龍係咩噶嘛？但係 你冇辦法 講下講下就會變咗講佐敦嘅威水史。我哋講佢輸俾佐敦之前。有啲咩威過啦？不如 其實啦，即係講緊先啦。咁啊 ，Stockton 其實Stockton 其實好得意嘅，佢本身讀嗰間大學咧，如果佢唔讀嗰間大學，根本唔識嗰間大學個名嘅，叫 Gonzaga。咁你大家 真係唔識， 即係我都唔係好識嘅。 喺邊度嘅咧 ？Gonzaga 其實係近呢個華盛頓州嘅。咁、近呢幾年嘅點講啊？近呢幾年嘅NBA 選手會咧，呢一間學校嘅即係I mean 佢嘅 產量 啲球員都 OK 㗎，即係佢都會叫做，因為 NBA 咁講真啦 ，NBA 就有一個叫 NCAA 啊嘛，即係叫大學㗎嘛，即係大學比賽。咁啊，每年嘅 NBA 未即係其實 NBA 都要養老㗎，我哋好耐之前都講過啦。如果打 NCAA 嘅總決賽咧 ，NBA 又係冇波打㗎。 係 咁。 費事爭收視啊！ 一來啦，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 NBA 球員嘅搖籃嚟噶嘛， 係 仲NCAA 係，咁啊，即係佢由嗰間大學開始啦。咁啊，其實即係講真嘅，你話 Stockton 呢個人咧，佢其實可唔可以叫我一個慢熱嘅人咧？係啊。 可以咁樣講 啊！係啊，因為佢唔係話一出嚟由一個大學一出嚟 ，boom 一聲 已經係 superstar 咁樣。係 啦，即係等於你吳學士話我哋之前講個 Magic Johnson 或者 Iverson， 佢喺大學，因為佢哋頭先即係我哋之前咯兩集介紹咗兩個球員，佢哋喺 NBA 嘅新手會度咧係狀元嚟嘅。咁但係咧就話 Stockton 只不過係應該係 pick， 好似係第五。即係 12，唔係第十六 pick， 1984年， 即係證明咗佢未必係一個好受重視咁樣啦。但係唔緊要，其實真係啦，去到猶他爵士呢隊球隊嘅發揮機會，最重要就真係有埋阿馬龍喺度。 佢哋又幾時先至 match up 呢、這個即係好似阿薩阿嬌咁 part 埋嘅咧？ 原無意外，我印象當中佢哋好似係第一年就已經係咁樣嘅咯。 哇！即係一齊攬住出道咁樣嘅咯。 係咪啊？好似唔係第一年啊？ 第二年係85年。 八五年， 八五年馬龍啱啱加入。 一年嚟嘅 係咪？唔係同一年。 唔係同一年 嚟㗎。唔係同一年。 我唔係同一年嚟㗎。咁啊，阿石仔就得啦。資料就比較豐富啦。係啊，咁應該唔係第一年啊嘛。 唔係第一年。 哦，咁啊，即係等一年啦。咁但係啦，真係啦，啊，好幸運地，好在阿 Starton 係同阿麥隆格。 但史龍教練就喺度㗎啦，已經。 史龍教練一直都喺度。 我啱啱突然間原來。想想這個即叫做玩了很久的組合呢不可以漏了史龍教練 當然啦 即當然這個即這樣的擋拆組合這個戰術呢即不可以沒有史龍教練還有是那種穩定地喂那時候馬龍叫做個綽號是什麼 郵差 如果馬龍是郵差的話呢我覺得其實史多頓有什麼綽號的 沒有的喎、 哦、得左公王的喎 左公王他應該叫郵戳嘛 郵戳 你沒有人吸個印怎樣出去送信呢 喂咁都要人唔係咁如果你 係咪呀佢應該叫郵戳其實 不如你叫信係咪叫信 唔係郵戳好我覺得你又代表猶他州郵嗰個音又可以同猶他州有啲關係嘛 哇真係藝術 應該叫郵戳 一睇你個樣子真係藝術 吸完咪俾佢派囉你諗下嗰時睇波真係㗎喎即係呢嗰時我都啊好細個啊即係唔好暴露年紀啊嗰時好細個咁睇猶他嘅比賽呢即係好穩定㗎佢就係來來嗰兩籠嘢。 穩定同埋佢係一個鐵人嚟㗎喎。 啊佢上陣時間好似佢係 佢職業生涯佢 miss 咗幾多場波啊 ?22 場波。 係啦因為阿石仔比較知道啦猶他州代表。 19年 miss 22場波即係平均一年 miss 1.唔知幾多場嘅啫，1.1場咁樣嘅啫，可能。 佢真係叫全勤嘅球員嚟㗎啦，以佢嚟講係。 哇！真係你諗下，我而家幾多打工仔一個月都唔知請一日假啦。 唔係，仲想補充一下，佢係歷史上咧出場總數咧係排第三位嘅。 排第三。 第三啊？咦？咁邊個？ 頭兩個我想估啊，係咪扎巴？ 唔係 啊。 我知道第一個應該係 AC Green。 AC Green。 係啦，第一個 AC Green。係啦。第二個應該是阿馬龍了嘛 馬龍、 哎啊、 第二個卡爾馬龍 是個勤力王來的 是的 出勤王 第三出勤王 出勤王 這些有沒有 補時間就是這些給家人 工你問下郵政局那些郵差有沒有得補時間人工就知道 就不知道 通常都是收工 收工就是阿馬龍啦、不是馬龍那是很幸運地有個 Sutton 啦交這麼多波給 他、這件事就是我剛剛想說你上集講了這麼多廢話呢我真的不太贊成的但是有一樣嘢講得啱嘅就係話，有時你一個球員發揮得好，係需要一個好嘅拍檔， 係啊， 再需要一個好嘅對手， 係啦。 喂，即係你，喂，馬龍同阿 Stockton 擋拆拆開咗我同 Thomas， 算啦，你唔擋拆佢兩個自己防守都撞埋一堆㗎啦。但唔係喎，佢哋用呢個戰術對住，即係19年嚟對住咁多個 NBA 嘅咁多個防守嘅球星，但係佢哋用呢套戰術搞到人哋真係。即係叫做冇乜對付嘅方法啦。如果唔係佢哋唔會攞到咁多分啦，長年累月。 咁同埋即係啦，馬龍啦，咁依家係 NBA 得分嚟講咧，佢係第二位。 第二位 噶嘛。咁啊，即係你諗下啦，兩個人一效力一隊球隊， 係 無論得分、助攻同埋偷波，都係喺呢個 NBA 聯盟 係啦，名列前茅。咁啊，即係合作無間。呢樣嘢真係無懈可擊嘅，咁就 即係個郵戳吸得冇咁快，你個郵差跑都派唔到咁多信啦。 咁啊，但係即係啦，阿 Stockton 就全勤啦，但係我哋又翻到有啲數據咧、原來咧佢助攻夠多啦，啊，原來佢唔係入咁多次嘅全明星 All NBA 添嘅啫喎。 係。 咁我哋睇，咦，原來咧有時候佢勁啊，咁原來咧中國人又有少少話叫一山還有一山高， 係 係咪啊？ 冇錯。 咁啊，原來咧佢嗰陣時勁啊！又有另一啲人勁㗎喎，咁譬如話呢有德士拿啦，咁又有阿 Mark Price 啦 ，Penny 啦， 咁阿 Penny 又出嚟啦， 啊咁啊即係史托頓入咗幾多次全明星賽？ 唔係全明星賽係叫做 NBA 一隊， 即係每年選嗰個 最佳陣容， 最佳陣容。 咁如果你話 NBA 頭先你提嘅話 ，NBA 全明星賽咧，咁佢入咗咧就超過咗10次，即係 咁都好多。 咁仲有一次咧就響呢個猶他嘅入厭惡性。打嘅呢、這個嘅總即係明星賽咧， 明星賽 咧，咁咧佢咧就同埋阿 卡爾馬龍 咧 一齊攞 MVP， 攞呢個 MVP 嘅， 哇、哦，雙 MVP， 就好似 Twins 咁樣啊，即係女嗰啲叫咩組合， 組合 最佳最受歡迎女子組合咁樣， 係啦，咁啊即係比叫做令到嗰個嘅氣氛更加好啦，咁啊再加上佢哋兩個，即係佢哋兩個啦，即係沙登同埋麥隆咧，咁啊兩個都分別喺1996年 NBA 叫做五十周年，叫選咗五十個 50 greatness of all time 咧，兩個都入選咗啦。咁、最重要又係咁講啦，兩個都係入到呢個 NBA， 應該唔係入到 NBA， 入到呢個1992年嘅美國夢幻再入隊。 唉、哎，呢、這個就係遺憾啦 ，Reggie Miller 入唔到。 咁而是咧，九六年都佢哋入到啦，係咪先？但 Reggie Miller 就唔入唔 入唔到咯，入唔到咯。 點啊，仔仔？ 但夢一嗰陣時，阿斯洛頓好似受傷 啊， 係 啊， 好遺憾。 係好遺憾啊，受傷。 即係入咗嘅。 不過夢三咧，佢又健康可以打啦，已經。 咁夢三有 Reggie Miller？ 冇錯， 係有啊。成日 Reggie Miller 有鬼用？ 如果唔係有咩人交波俾你？ 你嘅情況唔似啊！ 如果唔係， 我依家如果阿特喺度，識威攞教練出嚟。 因為依家咧，我又想講下咧。 如果唔係有咩人交波俾咩 Jamie 老師？ 因為咧，我想講咧，就係其實 Starting 咧，咁我又講翻啦，大家少鮮為人知嘅嘢。咁其實 Starting 咧，講翻夢幻組合嗰陣時咧，係有啲人咧就批評過佢嘅。喂，佢明知係大傷上陣啊，點解仲會揾佢嘅？咁當然啦，名氣係緊要啲啦。咁、因為你講緊九二年，咁啊。當時即係過去嗰幾年嚟講咧，佢嘅水準係幾好啊！咁但係就覺得，喂，你本住哇，你受傷喎、你仲去代表國家？咁其實當時咧，佢個位置咧有啲球評人咁講嘅，點解唔揀 Isaiah Thomas？ Isaiah Thomas 咧，咁 Isaiah Thomas 唔使揀佢啦，咁因為佐敦話未有佢，係啦，even 個教練係啊 Chuck Daly， 即係阿底特律活塞個教練，喂，我明知係教 Isaiah Thomas， 但係冇辦法， oh. 入咗個神，阿神話乜？你有我冇佢，有佢冇我，咁啊當然啦，再加上又要啦一滴牌，咁啊有呢種嘅商業嘅價值，梗係選自己米高佐敦啦。咁啊再加上咧唔係話揀米高佐敦，定係或者唔俾艾西亞湯姆斯。當時咧 starting 嗰個位置咧，其實有考慮過咧，係揾阿 Tim Hardaway 去咩嘅。係啊，即係嗱，今日我哋唔講 Tim Hardaway 啦，咁但我話咧，Tim Hardaway 咧有個好勁啊，聽住啊嗱你， 你講啦，你講啦， 係，所以 咁大啊， 因為 Tim Hardaway 咧有個數據咧，頭嗰兩年打 NBA 咧，佢係勁過 Oscar Robinson 同埋 Magic Johnson 嘅，係就係得分再加埋助攻，係啦，咁當時係最當打嘅 Tim Hardaway， 平地一聲雷， 係啦，但係就礙於 Tim Hardaway， 因為佢係遲起步啊。係啦，佢遲起步，即係當時其實啱啱九二年嘅時候咧，就啱啱再之前一年嘅九一年咧，咁啊TMC 啦，咁啊有呢個咁高嘅咁高得分效率嘅組合就形成咗。咁啊 Tim Hardaway 當然啦，仲有一種叫 Killer Crossover 啦，咁啊又好出眾嘅，咁啊形象又突出啦，咁啊但係奈何知唔知道點解仍然都會揾呢個 John Starting 咧？我相信好少人會考慮到一樣嘢， 因為唔想廢咗個郵差，一定要帶埋郵倉去。 唔係，因為考慮到呢個膚色問題。因為咧，記住夢幻組合當時咧，如果以白人嚟講咧，就得翻一個 Larry Bird。咁當時係 Chris Mullin 唔 係 Mullin 都係。咁但係就嗰陣時你嗱係後補。 哦，係喎、哦，大學生。 咁但係就話，如果你咁樣你中和到唔到？因為始終咧始終都係以有一個你冇留十二個都派曬，因為係真嘅，真係去考慮過都係要拉勻翻一啲膚色嘅問題，所以都係揾咗一個白人。因為其實去考慮，即係就算如果 John Starting 嘅啲人都會嗰陣時講緊，也能Mark Price 都頂到，但係當然啦，如果 Mark Price 真係咁唔好彩入到嘅，真係大劑啦。咁於是就 Mark Price 都入到，因為佢只不過入咗夢幻二隊，就當然嘅九四年代表美國隊就打呢個世界錦標賽，係啦。咁真係㗎，即係我相信。即係在座各位可能會 miss 咗呢一點啊，因為佢係要拉勻翻膚色，所以就選係啊，拉勻翻個膚色。 嗰時咁細個唔會諗呢啲嘢 ，Thomas 有翻咁上下資歷咧， 唔係啊，冇錯啦。咁我哋呢啲有用啊。 我嗰時講小學邊個識 AD 啊，就睇打籃球好叻咁嘅啫嘛。 不過又要講翻打有用嘅啲趣事啦。咁啊Starting 啦，咁啊去巴塞羅那打奧運啦，咁啊帶埋兩個仔咁樣去行街啦。咁你Starting 嘅唔係好高嘅啫嘛 ，Starting 本人都係六七一嘅啫嘛。咁你行街咁帶埋老婆。咁樣著住件夢幻組合嘅 Q 版衫喺條街度，咁啊見到自己啲鄉里啦，美國人，哎 ，hello， hey， say hi 啦，咁攞住個 cam 咁影相啦，咁啊好趣，好搞笑嘅，咁啊揾阿 Starting 就指啦，咁啊指住件人哋啲鄉里著住咗件夢幻組合嘅衫，咁啊有齊曬成個陣容噶嘛。咁啊指，呢個邊個？Barkley， 咁啊個鄉里個女人就識啦 ，Barkley， 呢個 Jordan， 咁啊呢個。唔識喎、 咁大喎、 跟住咧， 咁大喎、好嬲，好魚啊！ 於是者咧，因為佢帶住個細路仔啊嘛，個細路仔點講 ？Hey， this is my daddy， 係啊， 就袁世一咁樣講，咁我女人即刻會望翻，佢哋真係嗰陣時係唔識 John Stockton 係邊個嘅。係。 嗰陣時其實斯多頓已經出道咗幾耐咧？ 其實已經佢八，佢係應該八六年，佢翻。 咁其實都一段時間嘅咯。係 啊，但係嗱，又要講翻啦。咁猶他呢個城市係比較叫內斂， 低調、 啊，低調啲啦。咁啊，佢個城市啊，即係個城市唔係一啲大城市，唔來自一啲芝加哥，或者係洛杉磯，或者係紐約咁樣。因為如果你以當時嚟講 NBA 播波轉播嘅話咧，一定係轉一啲大城市嘅比賽。咁啊，當然 佢又唔係偶像級嘅球星啦。 咁啊，亦都好內斂嘅。即係雖然 Even 你有實力， 你睇佢個樣好似好老成咁。 係啊，咁啊同埋你會覺得佢有少少好似 baby face 咁樣嘅， 我覺得好似阿叔多啲喎。 唔係㗎，如果以1942年嚟講都唔係好阿叔嘅，係啊。 我成日覺得佢好似好舒服咁佢。 咁啊，即係可能 因為佢太即係好似蛋疼嗰啲咧，即係冇乜表情啊，好calm。 沉實， 沉實型嗰啲嚟㗎嘛。 低調。 咁啊真係啦，佢好沉實，即係你諗下啦，連啲鄉里即係見到都唔知道係邊個。系啊，咁啊， 咁都唔出奇嘅。你而家中國隊走出嚟，成隊我都唔知係邊個。 因為佢哋渣， 另一個原因因為佢渣。 係啊，因為渣啊，渣唔緊要。咁啊，即係或者咁樣啦。其實又要響即係講翻啦 ，Stockton 嘅如果效力阿猶他咧，我真係幫到佢嘅。即係本身佢呢個人咧，唔係屬於一啲叫做水人燈下嘅球員，即係佢唔係話去到一啲即係打完場波，咁呢啲記者啊或者啲傳媒朋友一定會去俾個 locker room 度招呼你噶嘛。 即係唔會有整啲粉審下， 唔會做呢啲做作。因為其實 扮型咁嗰啲。 因為 Stockton 係一個幾實而不華，你其實打波咧，我覺得阿謙好似佢嘅，應該有機會係。 哇！你又講呢 啲？係啊， 即係翻返嚟好唔好？沉穩啊，沉重。 我會覺得，因為佢係一個幾實在啊，唔會多花巧嘅。咁同埋咧， 淨係三分咯， 係啦， 淨係三分咯， 係一串緊我冇技術。 我要帶出就係講三分。 佢一打樓嘅人就勁喎。 係啊， 好啦，我哋翻返嚟今日講 John Stockton， 唔係講我嘅。 唔係，因為咧，你即係講真嘅，John Stockton 咧，其實係成也三分，唔好話敗也三分啦。因為其實有幾場幾特別嘅比賽咧，咁可以同翻啲球迷咁講翻嘅。咁啊。因為三分嗱呢樣嘢咧，即係講留翻俾阿石仔介紹啦。有兩場比賽，係啊， 1998年西岸決賽對火箭第六場波2.2秒， 係啦， 咁三分 比數係幾比幾嘅？ 嗱，當時咧未嗌 time out 之前咧，你係贏咗個比賽。 總比數未，即係呢一秒之前個總比數係 100-100， 唔係總比數。 總比數啊？ 幾比？三比。 場數係3-1嘅。 3-1。 唔係，3-2。 3-2。 就猶他吃緊。 猶他吃緊。咁而呢場波咧就係喺呢個侯斯頓火箭做主場嘅。 係。 咁發生咗啲咩事咧？ 細分就幾多？ 100-100。 100-100。 咁咧就當時咧，咁猶他叫咗個暫停啦。咁預示者咁樣就佢如果呢球唔入嘅话咧，都唔紧要噶，打加时啫嘛。咁但系 输埋都唔紧要噶，打第七场啫嘛。 哇，咁我惊 系咪咁意思？系咪咁意思啊？ 我惊啲， 因为如果第七场系边度打嘅？ 如果第七场嘅话，都系后先轮打， 后先轮打，咁危险噶喎。 应该啱啱因为2-3-2啊嘛， 系即系危险喎呢件事系。 好睇。 咁跟住发生咩事咧？ 咁啊，发生咩事咧？咁啊，2.2秒啦。咁于是者一开波，咁啊，估都估唔到。咁啊 ，Stockton 攞波啦，咁正常你估波，咁唔係佢攞波，人哋交波俾佢，一出嚟，咁啊，好老實，我相信呢個其實幾大意嘅，侯斯頓應該當時係阿 Woody Tom Chandler 阿 Tom 讚奴嘅教練咁啊，可能真係冇人凍結得到啊，即係冇人，即係我估成個戰術裏面係冇預計啊 ，Stockton 會係 出手 嘅，因為我相信佢都會兜底。即係打底啲，打低啲， 或者交俾阿漢拿石啊嘛，係嘛？ 係啦，即係你估唔到咯。咁於是就呢一球就造就咗你。如果想睇 NBA 過去呢十年嘅 highlight， 其中一球最欣賞嘅波， 永遠都係重播一個榮譽嘅畫面嚟嘅。 因為最重要，有時候我哋又要咁講翻，佢當然係主角啦，但係亦都要講翻個配角，因為配角咧就係 Barkley 遲咗我估遲咗0.幾秒走去 block 佢咯，係啦，咁就呢球入咗，射咗球壓哨，贏咗之後好似一個細路仔咁樣凌空跳起啊， 係啊， 咁預示者就係啦，預示者就好吸引，即係 I mean 贏咗啦，咁啊即係帶領咗呢個猶他爵士贏咗啦，咁啊但係亦都入到總決賽，輸咗俾佐敦，下一年繼續努力。咁啊，我下一年咧就1997-1998年咧，咁常規賽嘅成績咧，其實佢就同呢個公牛隊就 tie game 嘅。我印象當中係62勝，咁啊兩隊都係62勝，但係以大家對賽嘅成績咧，以呢個常規賽對賽成績咧， 公牛隊係比佢哋差嘅，所以主場就係由他。咁、啊，又要講翻啦，第六場，咁呢一場波永遠都記得日子嘅，1998年嘅6月14日。咁、我好記得呢一日點 場。我有睇直播， 冇錯， 即係嗰個心仔跳埋出嚟。 係，因為我好記， 我都諗住贏啊，有冇搞錯？ 因為咧又要講翻啦，最後我40多秒嘅攻勢，其實咧嗰場波咧。Michael Jordan 是最後尾我2分33秒，基本上之後的我150多秒就是由一個人去創造了一個傳奇，因為最後尾 Michael Jordan 就公牛隊最後尾我7分都是去攞之餘，偷波啦，咁最著名啦，偷波啦，就偷咗啊 Starton 啊，唔係周到啦， 馬龍 啦，咁同埋佢追翻我2分，所有嘢即係一個。畫面咧，永遠你睇翻，我睇，因為我而家鋪頭播緊呢場。 好似係咪第三次？第三年八最尾嗰季啦，係 啦，最後嗰年，係 啦，最尾嗰次三年，係啦，第二次三年八嘅最尾嗰季， 最後一場。係 啦，因為當然啦，咁啊呢個最緊要即係佐敦射咗 last shot 啦，咁射咗 last shot 之後。咁啊，嗌一個 time out， 咁亦都係由呢個 John Stockton 出嚟 操刀， 睇下可唔可以射翻個反敗為勝嘅波。 係，咁於是者咧，個波係射得到去到框嘅， 係彈框而出，但係 咁啊，成日覺得咧，係天堂同地獄，只不過爭一線嘅啫，其實係。 冇錯。 咁如果入咗球嘅，咁好簡單咯，咁咪有機會打 Game Seven 啦。咁唔入嘅，咁亦造就咗當日。我永遠都記得啦，即係 Michael Jordan 真係神嘅表現，真係我球嘅 last shot，even 佢喺名人堂佢都講咗，佢真係拉啊 Bill Russell 隻手，而真係跣咗喺度，佢都自己公開承認 咗， 係啦，已經承認咗啊，亦都因為有啲嘢係就算你唔好話犯規定係點樣，發生喺球場裏面嘅嘢，都係叫做比賽之一。你們都冇記得啦，咁但係亦都唔會介意，即係Stanley Malone呢個猶他組合攞唔到呢個總冠軍。 我想問，如果攞咗嘅話，係咪因為我想問猶他係有冇攞過總冠軍㗎？ 係冇嘅。 如果攞嘅話，就會係第一次。 佢最巔峰嗰兩年都俾佐敦掹咗落嚟，俾只牛撞冧咗啦，點搞啊？ 逼到啊！佐敦3比3最後輸到。 我都好欣賞嗰場。 真係冇辦法， 唯一一隊 幾分鐘， 唯一一隊逼到佢打到第七場。 但係我唔知點解跟住嗰年嗰場咧，但係猶他咧好似都攞唔到總冠軍啊。其實照計，因為嗰年係 Michael Jordan 退休啦嘛。 事實嗰個係短球季嚟嘅， 相當東尼奧。 係啊！我真係覺得嗰陣時真係覺得好唔抵啊！ 咁同埋當時應該阿漢拿石已經係應該離咗隊啊！我印象當中係應該離咗隊啊！ 咁我諗都有一定影響，即係始終有阿漢拿石喺度係好唔同。 係啦， 咁我有時即係呢啲組合，即係有種缺陷味喺度啊！即係無論咩 Jim Miller 又好，馬龍又好，即係嗰個年代我哋成日都講嗰件 T-shirt 就係話，即係 Dream Killer， 即係 Michael Jordan。如果唔係就唔會 Michael Jordan 就唔係叫神啦。係 啊， 係啊。咁而喺神喺樓下嗰啲，雖然佢哋做唔到神，但係其實都係一啲好偉大、好偉大嘅球員。 咁同埋90年代有時候點偉大都好，你都有時候成個時代有啲。唔係淨係一個 Michael Jordan 嘅手即係中意嘅，咁正如我哋今日在座各位有自己中意嘅球隊，因為即係我覺得我個時代每一隊球隊都有一個嘅英雄人物咯。 甚至我有種咁嘅感覺就係話我哋好多人都係凡人嚟嘅啫嘛，但係凡人一啲唔係神做到嘅嘢，嗰種努力反而更加引起你共鳴。 係啦， 即係呢個就係我諗明白好多 Stockton 啊或者 Malone 啊或者嗰個年代另外一啲球星都有咁多 fans 嘅一個原因。 嗯哼， 好啊，嚟到節目嘅尾聲啦，咁我哋就點翻歌啦，阿文哥有只歌想点啊，系咪？ 系啊，想听阿日与夜， 系 阿张学友同林忆莲唱嘅。 好，咁啊嚟呢只歌啦，咁我哋节目嚟到呢度啦， 咁啊下个星期再介绍另一位嘅猛将，拜拜，拜拜， 拜拜。 前世之恋到日落时就结束，开遍全城灯火 照亮了天窗。试问白昼会否不远，继续燃闹像限量点。让我不出家门，终飘失破窗帘，敢计着时间会不会暂停，停在夜半三点。与你约错终点，灵魂都改变。我爱你快了一点，你发现慢了点。也许我怕错过今天，人潮将彼此盖掩。永远擦过你身边，梦想仍然不见。暂停，能让我未做的遭遇。也许你我会分开，共度着一生，终日夜等不到黎明黄昏。于无聊时路过的篮球场上，于玩乐后经过的便利店中，于寂寞地铁，于寂寞路边，要落力地找你的迷途前。刚当你我错过今天，人潮将彼此拒演。仍期望有生一天，跟你有缘吻一面。